我们可以说 We built a lot of buildings for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2008、嗯、是这样的吧周老师 Yes, a lot of constructions 例如我们的 Bird's Nest Yes、 Water Cubic Yes,、okay、Here, also they met a French trapperand his Indian wife 大家看到一个跨国的婚姻那么又是美国人的一个特点那么大家看一下 French Trapper 那么是法国的一个就是捕兽的人和他的印第安的妻子娶了一个当地人 The Trapper and his wife became their guides 当了他们的向导因为我们都要请当地人做我们的向导的 嗯，的确，实际上这种 expedition 哈，这种探险或者是旅行呢，尽管充满了很多的危险，但是其中呢也有很多很多让人惊奇的地方，也有很多的邂逅和偶遇。 是这样的 ，It was a kind of moment tha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是永远无法忘记的一种感觉。 嗯，这就用上了我们前一课学的几句话了。 In the spring of 1805, the men started up the Missouri River again.那么在1805年的春天因为他们过冬了那么在春天的时候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行程 At last 这个地方它与 finally 的差别在于 At last 经过艰难险阻完成了某件事情 Finally 相对来说没有付出这样大的努力所以同学们要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At last 很艰难 嗯，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 At last 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 At last, they came to a place where the river divided into three forks, 变成了三个支流。那么要注意这个 forks 的用法。也有很多同学使用 branches, B-R-A-N-C-H-E, 也可以。也代表河流的分支。 嗯，不过我觉得 fork 在这儿使用呢，感觉特别的形象生动。大家知道那个 fork 叉子基本上是三支或者是四支的。 是我们经常说的三尺的叉子和这个四个尺的叉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吃西餐，有一些是吃 salad， 有一些吃是 ice cream， 有一些有可能用来吃这个 main course 主菜的。 嗯，没错。实际上吃甜点一般是或者吃水果。通常都是三只的叉子哈， 好像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这儿跟各位听众透露一下吃西餐的一个秘诀吧。你不太清楚，就是到底怎样使用的时候，从叉子的最外部开始捡起。如果你有一套配叉，嗯、从最外面开始拿起，这样吃到最后的时候留的就是里边的叉子了。 嗯，好，从外到里来使用这个叉子 是这样的。 Three forks， 但实际上呢，这次行程并不像我们吃甜点那么简单呢。 是 ，at this place there is now a small town called Three Forks. 哇，就是这个叫三叉镇， 三叉镇在 Montana， Montana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叫三叉镇，很有趣。They followed one of the forks. 他们按照 这个叉子的一只来行进了， 是这样的。 这只叉子的这只的名字叫 The Jefferson River， 还有名有姓。 是这样的，估计有可能是 name aft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有可能是以美国总统 Jefferson 来命名的。 嗯、也许这条河呢就是 Jefferson 发现的。 啊，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的 birthplace 出生地呢。 没错，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 嗯，各位听众可以回家查一下这个网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介绍一下三叉镇的。Jefferson River. OK, 大家其实也可以 follow the three forks.、 嗯哎、 在探险的时候呢去随着其中的一只向下漂流也许找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以自己的名字到此一游来命名。 是感受一下200年前的那种情景。 It's very rewarding.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所以很多人喜欢 risks, 因为就是一个探险家说过 ,the mountain is there. 山在那里所以我必须要去。他是在探险的时候在1908年他的尸体失踪的就是应该是这个人失踪了 He disappeared in the year 1908 and his body was not found until 1998 Wow 但是当他活着的时候人家问他为什么从一个山到另一个山他就说了一句话 The mountain is there 能感觉到一切的这种 feelings and emotions Wow, it's so impressive, 太令人叹为观止了。的确任何一项活动呢都是需要付出的都是需要有牺牲的。但是呢我们觉得心中应该有这个梦想有这个志向。Go for it, whatever it costs. 下面一句话 ,But the river soon became too small, 河流变得非常的狭窄 ,and they could no longer use their boats. 天哪 已经无法使用他们的船了，难道是徒步吗？ 这必须要因地制宜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他们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 They walked many miles before they reached the land of Shoshone Indians. 这是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的名称，所以就这样造的。 果然他们开始决定就是徒步行进了， 而且是 many miles， 很多英里，估计是很长的一段路途。These Indians gave them horses for their trip over the Rocky Mountains. 天啊，终于来到了一个美国著名的山脉 ,Rocky Mountains, 洛基山脉、非常著名的北美山脉。 所以他们到达了这个 The Rocky Mountains, 发现了这座山脉，但是应该感谢当地的一些印第安土著居民，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的给予和奉献，使他们的这次行程呢能够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给了他们马匹，这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的，我们最后一段 The trip over the mountains were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再一次强调是 was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哇，他们还要翻越这个 Rocky Mountains, 所以又遇到了另外的困难。 Many of the men were sick. 很多人估计是水土不服，已经得病了。 对，体力不支。 And there was little food. Little 强调基本没有什么食物了。Many of the men were sick, and there was little food. 这个固定句型的话，可以表达出他们当时的那种，艰难的场景。 没错，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 sick 的用法。在今天的英语中， sick 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词，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常说，哇，你有病啊， you are sick， 这是常用的一个句型，所以就是经常形容年轻人之间他们互相开玩笑的时候， sick 真是比较怪异的一种行为啊。 Are you sick？ 是 不是这样的表达，你有病啊？ 对， 哦，就用 sick 这个词吗？ 对，就用这个 sick。 Are you sick？ 哦，非常有意思啊！ 实际上用咱们今天中国的有可能变态。 我原来以为 What's wrong with you 可能用这个表达更好一些。 那是90年代的英语，现在直接的话，在就是过了21世纪，我们就开始使用 You are sick 这种句型了。Are you sick？ 或者直接表达一下 sick。 Oh, I see， 就是现在的你有病啊，可以用直接用 sick 这个词。看来语言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呢，这种发展却是越来越有利于我们的学习了。 是这样的。Language is changing, and your study must chang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mountains, 在这个山脉的西部 ,the explorers found the Columbia River, 发现了哥伦比亚河。Columbia 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估计这个应该是跟哥伦布没有什么关系吧，应该不是他发现的。也有可能因为是哥伦布发现了北美洲新大陆，是吧，也可能是 name after him。Here, they built canoes to use on the rest of their trip westward. Built canoes, 建立了一些或者叫、 打造了一些独木舟。 是， 现在他们 DIY 来制造一些自己的交通工具。 是这样的，然后这样他们可以在剩下的行程中来使用。They built their canoes to use. 到这个地方，各位听众请读的时候要稍微暂停一下，表示一下来使用，继续往下。On the rest of their trip westward. 这时候呢，他们翻越这座 Rocky Mountain 之后呢，要向西行驶了。而这时候要穿过这个 Columbia River， 所以呢，他们打造了自己的一些乘坐的小船。 In November of 1806, after a long and hard trip, they reached the Pacific Ocean. 他们是1804年开始旅程的吧？终于在1806年到达了 Pacific Ocean。两年时间穿越了北美洲。 After a long and hard trip, at last they reached the Pacific Ocean. 太不容易了，你有这样的 courage 勇气吗？两年时间， 我害怕了。 而且还要这个骑着马，中间还要步行很多英里。 没错，我估计现在有最后达到目的地的人可能也所剩不多了。 他没有说，但是估计有很多的 pioneers disappeared。 没错，有很多人在这个途中呢就消失了，因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危险的原因。 是，那么借用这个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的一句话，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很多这样的探险家是 I came, I saw, I disappeared。 没错，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在人类对自然的这种探索的过程当中呢，是永无止境的。 是这样，所以我打算也是一定要在明年进行自己的 expedition。 我们现在把身体锻炼好，不能够在半途中的 get sick， 是不是？ 对。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璐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讲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课呢，让我们感觉也非常的深刻。 谢谢大家。 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就到这里。Goodbye, everyone. Bye bye. Thank you. 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九课，谈谈家庭和亲属的说法。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9, parler de la famille.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 Bonjour, Lucie. Salut, Marc, comment vas-tu? Bien, mais il fait très chaud aujourd'hui. Oh oui alors, il va pleuvoir cet après-midi. Quel sera le temps de demain? Je sais pas. Pourquoi? Demain, c'est l'anniversaire de mon père. J'espère qu'il fera beau. 在刚才的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天热、下雨等等一些关于天气的说法。另外，在最后一句话中，马克说明天是他父亲的生日。父亲用法语说就是 le père。 同事朋友之间聊天，常常会问到对方的家庭情况，如 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votre famille? 您家里有几口人？ Y a-t-il 是il y a的疑问形式，意思就是有吗？ 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votre famille? 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votre famille? 那么您可以这样介绍自己的家庭。 Il y a 5 membres dans ma famille. Mon grand-père, mon père, ma mère, ma sœur et moi. 我家共有五口人，祖父、父亲、母亲、姐姐和我。Mon père 和 ma mère 合在一起称 mes parents, 意思就是我的父母。 Il y a 5 membres dans ma famille. Mon grand-père, mon père,Ma mère, ma sœur et moi. Il y a 5 membres dans ma famille. Mon grand-père, mon père, ma mère, ma sœur et moi. 当您办理护照、签证或其他证件时，关于您的家庭状况，别人也许会问您这样一个问题。 Êtes-vous marié? 您结婚了吗 ？Marié 意思就是已婚，表示一种状态。 Êtes-vous marié? Êtes-vous marié? Hey Marc, 那你呢 ?Es-tu marié? Non, je ne suis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我还没有结婚，我还是个单身汉。Célibataire, 意思是单身，男女都可以用这个词表示自己尚未结婚。 Non, je ne suis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Non, je ne suis pas marié.Je suis célibataire. 关于婚姻状况，还有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Depuis quand sont-ils mariés? 他们结婚已经多久了？注意 ，marié 是一个形容词，需要与主语 il 保持性数一致，所以后面加上了一个 s。Depuis quand 意思就是多久了 ？Depuis quand sont-ils mariés? Depuis quand sont-ils mariés? 回答就很容易了。 Ils sont mariés depuis déjà 15 ans. 他们结婚已经15年了。 Ils sont mariés depuis déjà 15 ans. Ils sont mariés depuis déjà 15 ans. 好，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下。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votre famille? Il y a 5 membres dans ma famille.Mon grand-père, mon père, ma mère, ma sœur et moi. Êtes-vous marié? Non, je ne suis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Depuis quand sont-ils mariés? Ils sont mariés depuis déjà 15 ans. 好，咱们再来一遍。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votre famille? Il y a 5 membres dans ma famille. mon grand-père, mon père, ma mère, ma sœur et moi. Êtes-vous marié? Non, je ne suis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Depuis quand sont-ils mariés? Ils sont mariés depuis déjà 15 ans.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节目，我们继续学习。下面该谈到孩子了。 Ont-ils des enfants? 他们有孩子吗？他们有，应该说 ils ont。倒过来 ont-ils 是疑问形式 ，enfant 是孩子的意思。 Ont-ils des enfants? Ont-ils des enfants? 男孩女孩也有分开的说法。 Ils en ont deux.Un garçon et une fille.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On 是一个代词，代替 de 后面的 enfant， 以免重复。男孩是 garçon， 也可说 fils。女孩是 fille。注意前半句中的连诵。 Ils en ont deux, un garçon et une fille. Ils en ont deux.Un garçon et une fille.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年龄的表达法。 L'aîné a 8 ans et la cadette a 4 ans. 大的是儿子8岁，小的是女儿4岁。On 既有年的意思，也有岁的意思。表年龄就是 avoir 后面接几岁。 L'aîné a 8 ans et la cadette a 4 ans. L'aîné a 8 ans.Et la cadette a 4 ans. 教材第89页有动词 avoir 的变位，如我有22岁就是 J'ai 22 ans. 你有22岁就是 Tu as 22 ans. 等等。刚才我们学过祖父是 grand-père， 那么祖母呢？ Sa grand-mère est morte l'année dernière. 他的祖母去年去世了。 Sa grand-mère est morte l'année dernière.Sa grand-mère est morte l'année dernière. Mort 是一个形容词，是去世的意思。因为主语是阴性，所以后面加上字母 a， 读 mort。如果主语改成他的祖父，那就应该说 Son grand-père est mort l'année dernière. 现在我们来把各种亲属的说法总结一下：祖父、祖母 ，grand-parent， 祖父 ，grand-père， 祖母。 Grand-mère, 父母 parent, 父亲 père, 母亲 mère, 兄弟 frère, 哥哥 aîné, 弟弟 cadet, 姐妹 sœur, 姐姐 aîné, 妹妹 cadet, 孩子 enfant, 儿子 fils, 女儿 fille. 最后我们把本课的内容回顾一下。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votre famille? Il y a 5 membres dans ma famille. Mon grand-père, mon père, ma mère, ma sœur et moi. Êtes-vous marié? Non, je ne suis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Depuis quand sont-ils mariés? Ils sont mariés depuis déjà 15 ans. Ont-ils des enfants? Ils en ont deux, un garçon et une fille. L'aîné a 8 ans et la cadette a 4 ans. Sa grand-mère est morte l'année dernière. 在结束今天的节目前，我还想告诉您，家庭情况与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一般不问这些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马克，我们该向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Au revoir et à la prochaine fois.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ief.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Escaping one last time.